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背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是要想去换的情景，这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 继续有请出这三小只 TFBOYS 带来一首《大梦想家》。这首歌以敢作敢为、勇往直前为主题概念，表达出的是即使平凡，只要敢想，人人都是大梦想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谁敢再出发，轻松的步伐陪你途冲刷，力量无限放大，我们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不过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终男主角准备准备好，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想象出心底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醒在眼睛上，一点一 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嘶吼在耳边呼向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成时光，踏上出心停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照样会绽放，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灭夜未央，振奋且一定要闪亮，哦，随着你飞的方向，把更大声的唱，进入心却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踏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却总有会珍藏，yeah!Yeah!

遥遥无期。我好羡慕风雨，因为我想靠近你。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男拥有的听众获得由三和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和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建立你我。 请为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的片尾曲，由韦礼安带来的《在你身边》。韦礼安的娓娓道来的感觉很适合用来讲述故事，也很适合作为影视剧里面的主题曲。 每天每夜交错的时空，每分每秒不安的等候，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用尽我所有心思，你都没收到我的求救，许多话说不出口，文字让人更加迷惑，祈求上帝帮助我，一个拥抱就足够，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握着你是我的手，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多希望在你身边的，在我面前，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期待与你落空，一分一秒都是种错过，怎么说怎么做就用尽我所有理由，让你怎么收到我的地址，许多话说不出口，你怎让我更加笨拙，祈求上帝帮助我，是我不是因为冷漠，你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握着你是我的手，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多希望在你身边的，在我面前，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跟在天边眼前，伸出手就能把你拉出身边，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我的爱不会再蜿蜒，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时候，握着你是我的手，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多希望在你身边的，在我面前，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 韦礼安的 首在你身边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卓丽蔡依林带来的天空。天空这首歌呢是由卫斯理作词和作曲的。说到卫斯理，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说到他的姐姐贾静雯，你一定知道。在2000年，卫斯理呢经过姐姐贾静雯的介绍认识了欧弟，那个时候呢当起了欧弟的吉他小老师，然后在帮欧弟创作一些歌的时候制成试唱的小样，期间被唱片公司看中，后来呢组成创作团体原味觉醒而正式出道。 听着自己的心跳，没有规则的跳跃，我安静的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我们曾紧紧拥抱，却又轻易的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时间分割成对角，停止你对我的好，化解我们的依靠。在你离开之后，天空很像风筝，是你的梦，雨后的天空。 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就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远留。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阻止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 11:33。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高兴的音符，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探讨一个生活类的话题，怎么跟女人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在所有人的认知当中，跟女人讲道理简直就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尤其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这时大部分的男同胞都会很委屈，跟女人讲道理其实也不是不能够实现的。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不能够在女人发脾气的时候跟她讲道理？人类的大脑分为三个部分，后脑、中脑和前脑。我们表达情绪和进行理性思考的时候，分别用到的是中脑和前脑。所以当人正处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根本无法同时进行理性思考。所以你也不要怪你的女人为什么这么不可理喻。接下来应对的措施就是，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不要着急去给他讲什么大道理，最好的办法是先暂停一下。 你应该看过《爱情公寓》里边关谷神奇和唐悠悠吵架时候的神奇做法，就是暂停法。你们需要合适的空间和时间，让自己进入暂停状态，放松一下，然后深呼吸，来缓解你焦虑的情绪。也可以像自我催眠一样，让你想象身处在喜欢的自然环境当中，尽情享受在这个地方体验到的美好感觉，用美好的感觉来自然的消除焦虑。这个过程其实会让你慢慢的安静下来，双方都处于平静之中，交流就已经开始了。你要先从正面情绪入手，去夸他的优点，这样会勾起他关于你们之间的美好回忆。在进行感觉交流的同时，你还要学会镜像法。首先是不加批判的去听他的话，在他说完之后尽可能重复一遍，试着表达听到的要点，最后再确认一下，我理解的对吗？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冲突和误解再次产生，保证你们之间的建设性交流继续进行。这才是跟女人讲道理的正确打开方式吗？你学会了吗？本期内容摘自于微信公众号彪悍晨读，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希望本期内容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由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听众石洪勇点播了韦庄的《映长天》给木心然。别来半岁因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亦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月。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石洪勇获得由三和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和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激励你我主，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30几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热天下午，从大雨里突围冲突，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手 住，担心被辜负，说不住，在空气中蠢蠢欲动。盖伤口纱布，红色的心，灰色的雾，藏不住我的痛楚。种植一种树，你的温度，走的脚步，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气味一路追逐，红着眼里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动。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歌声和你相伴。记得导演李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能活那么长，急什么呢？36岁才拍出长篇处女作的李安认为，晚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要太急。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么个理，可是我们好像实在是慢不下脚步。小朋友还没有上学就已经进了各种培训班，买完房子买完车子还要换大房子换好车子，好像前面那个美好的目标一放慢脚步就会消失。放慢脚步其实是一个养精蓄锐的过程，我们不时的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些事，来整理一下思绪，来愉悦一下身心。在时间面前，容祖儿。 云在风里去时失去联络，藏在天空特别蓝的时候，一切就像从来没发生过。手机关掉后就失去联络，心中那个号码总是沉默，对着机器应答也只是虚空。你像个过客，坠落的一场暴风，就像千万只蝴蝶的拍动，时间就这么飞过。你给的快乐和痛，在身边来了又走，记忆从不曾被快乐给淹没，不管未来的结果，你的心没有以后，回忆从不怕在心中你的烦忧。 曾经从不曾被 春了又秋，就算是只剩下我，只剩下我。如果你快乐和痛都是努力的收获，潮起潮落成为海岸的轮廓，不是你们忘记我，再一次会怎么做？我会说我从不后悔去爱过。 Oh,

中大声唱。 来唱歌给你听，唱歌给你听。 现在是22:33。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请为1033， 请为1033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正在上一轮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天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六式，每五更新。 噔噔噔！ 哇， 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发声。 这里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最近网上有一个蛮火的视频呢，讲的是通过化妆的技术把父母变老，然后看看子女的反应。结果呢，看到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父母，孩子们都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其实到了就我们这个年纪，说真的很少会流泪，比如爱情啊事业啊，往往都是收在心里或者发泄在朋友圈里。但是每每面对亲情，往往都是受不了的。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留下语音留言的呢，是位在外漂泊的孩子想留给他父母的一段话。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老爸老妈啊，我觉得用这样的录音方式跟你们说话真的好尴尬，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跟你们说什么。反正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妈真的特别厉害，一说我怂我骂我，一说24个小时都不带间断的。我很爱你们，老爸老妈，真的很爱你们。我出来了有7-8年左右的时间，包括在外面念书。这7-8年，我每一次回家，我都觉得你们真的是老得太快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回家，所以才让你们老得这么快？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自私。我感觉我就应该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在父母的身边去照顾你们，然后在家乡再找一个人嫁了，每周都能回一次家去看看你们。但是现在我还没嫁人呢，我基本上每年才能回一次家。我曾经跟老妈你说过，我说我觉得自己特别自私，但是当时你说的那句话让我感觉到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我说妈，我对不起你，我出来这么长时间没有在家照顾你和我爸，我在不停地为着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就没有照顾到你和老爸的感受。你就说爸妈养孩子都是为了孩子能够离家越远越好，越远越有出息，也离得越远我们越开心。我爱你们爸爸妈妈。然后我给老爸点一首歌，这首歌我不知道老爸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特别讨厌我听周杰伦的歌，你觉得周杰伦的歌全部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人去听的。后来有一天你跟我在看到周杰伦的那个东风破那首歌的 MV 的时候，你说哎，这小伙子这歌唱得还不错，你就特别像个小孩一样坐在电脑前面就跟着学唱周杰伦的东风破。我觉得后来你还在单位其他的同事在唱 KTV 的时候，你还说呢，说人家都唱的都是老歌，只有我唱的是周杰伦的东风破。那种感觉就好像你真的就成为了引领这个时代的潮流的人一样，特别的自豪。所以老爸啊，在这里给你点一首歌，也是你最喜欢听的周杰伦的东风破，也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 总有越远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赠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丢满回忆是难受，谁想逗留时间这么多，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